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周几次拉手，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十七点宵夜，和我一起去追逐这感觉。在音乐之地飞行，律动之地穿行，思绪之地有心无限。 假期第六天，欢迎各位光临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近期来到节目当中的一些精彩的段落。如果你曾经忽略过这些嘉宾，在今天节目当中千万不要错过了。首先我们回忆的是在9月8号节目当中出现的 Nova Heart 乐队，当期节目当中呢是主唱 Helen 冯海宁以及吉他手博轩一起来做客，他们在现场通过各种各样的乐器完成了整场演出。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是现场演唱的 Star Maker， 欢迎 Nova Heart。 away, tell me to walk. I won't walk away, tell me to walk. I won't walk the way that you want me to walk. Deliberation Day, Liberation Day. I won't walk away. Cause you are not my God. You are not mine. You are not my emperor. You are not my Lord. You are not my emperor.Cause I won't walk, cause I won't walk away. Cause you are not my emperor. You are not my emperor. 刚才我们听到那首作品呢，叫做 Star Maker， 这样的情绪继续的延续下去啊，直接带来好听的作品。下面这首 Beautiful Boys 继续的欢迎 Nova Heart。Good to your parents. polite and polite company. We need to do what we need to do. We need to wear what we need to wear. None of us can break the rules. None of us can say what we think.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连续两首很嗨的作品都是来自于直播间当中的现场演绎。接下来我们继续欢迎 Nova Heart， 做好准备了吗？音量可以开带。 When the night is falling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三里屯路南北双方向，雅秀西路北向南方向，工人体育场东路南向北方向，工人体育场北路雅秀北路东段东西双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妈妈，飞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搭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在9月9号那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西游乐队，现场拉二胡、吉他、贝斯。可以说西游乐队的风格当中很明确的一点就是有很强的中国音乐元素，比如说二胡的出现。而他们演唱的曲目呢，通常会把相声当中的一些精彩的段子变换成歌曲呈现出来。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呢？一起来感受一下西游乐队专场。今晚的故事得从这里说起。 还是80后的我们，有着七色光的照耀，10块钱的磁带像宝贝一样喜爱。那时的音乐怎么就那么好听，正反面不停地翻，最后听到丢转。也就是80后的我们，唱过新苹果乐园，梳过郭富城的发型，穿过塑料底儿的片鞋，外星人马丁叔叔带电的霹雳贝贝，幻想着认识他们赐给我力量吧。 歌词里提到的这些您都听得懂，哦不是再熟悉不过了。那时的生活想想看还真是怎一个惬意点儿的。 挣三块花五块的嘟嘟车跑得快，挣三块花五块的生活十分自在。 这人呢，但凡开始陷入回忆，就很容易一发不可收拾的各种回忆起来。这不又来了。 那时的你认为花花绿绿就是美丽，我可以骑着单车去见你，你只管我要汽水，我若买不起你也不会生气。那时的你认为花花绿绿就是美丽，我可以骑着单车去见你，你只管我要汽水，我若买不起你也不会生气。 一年又一年，您说这时间怎么就过去的这么快。 冬天孤单，春天思念，夏天期盼，秋天相见。谁说随波闪烁的秋， 一晃就从那年的秋天到了2018年的这个秋天。 要等到秋相见，你的头发或许已过肩，没有你的春夏和冬天让我好想念。 974 Live Show， 今晚我们听听歌，聊聊故事，好好逛逛北京城。关于老北京，你的记忆还剩多少呢？欢迎西游乐队。 老北京是一栋巍巍家窑，爆肚、炒肝、豆汁、焦圈、卤煮、火烧。 反正听到最后一句的时候，我是个人非常非常的馋。怎么样？今天有非常多好听的作品，跟随西游乐队一起开启我们的西游之旅吧。他们来喽。 Thank you.

每年大家都会给自己安排出去旅行，好好的放松一下。那对于歌手而言呢，出去旅行的时候可以让自己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一些。从创作而言，他们会多一些新的思路。比如说在当天的节目当中呢，西游乐队就演唱了一首《正三花舞》，这首作品就是他们在泰国的旅行过程当中产生的灵感。而在当天节目的现场呢，他们还是边唱边跳了起来。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欢迎西游乐队。 怕冷漠，怕色斑，怕色盲，怕色盲，怕感在西，怕在娘地瓦地拉。叫姐叫哥叫我哥，哎呀啦，呀心当松，哎娘哥吊上松啊哈啦。祝我江东怕苦力的魂，一天买张五怕钱，红楼山东两个国确实不赖，挣三块花五块，突突车跑得快，挣三块花五块，生活十分自在。确实不赖。 款花五块的，突突车跑得快，挣三块花五块的，生活十分自在。 叫三三点儿四，徒弟名叫点儿三三，徒弟名叫蹦着了爸，六徒弟名叫爸着了蹦，七徒弟名叫风随画，八徒弟的名叫画随风。老师傅教给他们八种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老师傅教给他们八种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大徒弟头冷，二徒弟名叫冷头。三徒弟名叫僧三点儿，六徒弟文凭能画胡子精，风随画会扫地画，随风会点灯。老师傅要叫他们换一换，换一换，要想交换这个万不能，万不能。老师傅要叫他们换一换，换一换，要想交换这个万不能，这个万不能。这个愣头青他打不了这个青头愣的青，青头愣也撞不了这个愣头青的钟。点三僧吹不了这个三三点的黄，三三点也捧不了这个点三僧的声。爸爸的崩他打不了这个崩崩的爸的崩，崩崩的爸也念不了这个爸爸的崩的经。画随风扫不了这个风随画的地，风随画点不着这个画随风的灯。老师傅一见有了气，要打这个徒弟整八名，眼看着八个徒弟要挨打，从门外来了五位云游僧。草僧人十三位，一起到后院数玲珑。玲珑塔是三层，回的是单层，回的双层。十四个玲珑塔，谁就算是那大师兄。谁要是数不上来玲珑塔，就叫他罚跪到天明。 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突然就炸胎了。哎，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得转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森林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这里是974 Live Show。在节目当天呢，西游乐队唱了很多好听的作品，还剩下一点点的回忆时间，我们共同听到的是在当天现场演唱的《狮子把大门》，继续的欢迎西游乐队。

的信仰，信仰，民族的希望， 民族的希望， 是压不完的脊梁， 是压不完的脊梁， 国家的力量，是万众一心的光芒，坚定信仰。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974 Live Show 十一长假的第六天，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泽华。今天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在节目当中出现的好声音们。而提到好声音，张歆艺这个名字呢是不得不提的。通过比赛让大家知道了很能唱的他。他也在节目当中坦言呀，之前自己是不太擅长唱高音的，甚至是害怕。通过自己后天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尝试，如今在高音方面驾驭得非常的好。在当天节目当中呢，歆艺也是带来很多好听的作品。如果你曾经错过的话，今天不要错过，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张歆艺的现场演唱。还记得那时候吗？那时候美梦总是连着篇，那时候很想快快的毕业，而现在却只想回到从前。那时的你那么的勇敢，那么的义无反顾，你还记得吗？每天都有人在感慨，时间过得太快了，快的好多事儿来不及回味，就已经记不太清了。快的很多人，很多感情，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默默的变了。周六的傍晚，伸个懒腰，打个哈欠，什么复杂的都不要想。即使有些人说话不算，也千万不要影响自己的好心情哟。 你说的话从来不算，算来和捣蛋，就像未成年，想用钻石形成全家，没有红出地平线。但我只能够小声碎碎念。 说的那么像你身旁的某人，或者是生气的时候你的样子呢？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听一听张歆艺的故事，聊聊那些没有你的后来。欢迎张歆艺。听说张歆艺很喜欢张惠妹是吗？她是陪伴您很久的一个歌手吗？ 很久，在她刚出道的时候，大概97、98年，我 哦，你那么大了， 对，哎呀， 你那时候很小很小，对， 对，就是那时候还很小的时候，听到她的歌，觉得哎节奏好喜欢，因为小的时候听歌也不会听歌词的意思，跟她也说过，然后后来再大一大，发现她的情歌又很能，哎呀。在刚情窦初开的时候听到他的情歌，哎呦，好能唱到心里啊，然后之后就开始迷恋他的声音，就是他的那个声音里面略带一点点沙哑的感觉，就觉得好有故事，听着高音又不刺耳，然后快歌又特别的有动感，就觉得他的声音简直就弹性太大了，可以唱各种各样的歌，我就好喜欢他。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这首作品呢，其实挺不好唱的，它节奏比较缓慢，然后又是一种小小的哀愁。 对，有点像挺简单的一首歌，但其实还挺有内容的。 我觉得越简单的歌越难表达好。 嗯，是。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好嘞。 这首歌曲我觉得不用报歌名了吧，只要前奏一响起来，大家应该会觉得哦，这一首啊，来吧。 太经典了。 爱你那么久，其实算不容易，就要分东西，明天不再有关系，留在家里的衣服有空再来拿回去，不去想爱都结了果，舍不得拼命找借口，不勉强你再为了我，心不再留不留都是痛。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我可以抱你吗，宝贝？容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悄悄地离去。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 就有本领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我可以抱你吗，宝贝？容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笑笑地离去。 你有刻意的模仿过他的？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模仿过。 没有，就可能是真的是听的时间太久了，潜移默化吧。 啊， 确实有时候在录音的时候，在录没有你的后来的时候，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在唱副歌的部分的时候，制作人就跟我说，你这个唱腔太阿妹了。我说那有什么办法，我又不是故意的，就是因为听他太多了。然后就是可能习惯性的就会有一些，不是说声音特别像，就是可能是处理方法， 对 对, 对，就比较像。 哎，我可以帮你吗？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想到一个人，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这首作品呢，也是心仪自己的新歌哈。 对， 让我想起一个人。 对， 是想起谁的？ 你不告诉你。 哎，小娇羞的那个样。所以是一首情歌？ 不是不是不是 啊， 朋友。其实这首歌讲的就是友情。感觉现在社会上不缺情歌，也不缺快歌， 哎， 也不缺慢歌，也不缺就是哥们儿之间的友谊什么的，比如朋友一生一起走啊，还是我的好兄弟啊，这种，但都是男人在唱。有没有发现，真的除了阿妹唱过一首《姐妹》，还有陶晶莹的就是《姐姐妹妹站起来》，好像真的没有一首歌就是让女生去可以唱友情的， 还有《姐妹们的聚会》等等诸如此类。 对, 对，我之前唱过一首歌叫《科学家》，但是是讲就是说我身边的闺蜜啊，说你怎么可以对待感情就这么放不下呀，你要跳出来，都是讲这样的故事。所以让我想起一个人，其实讲的是不分男女，就是女生可以唱，男生也可以唱，就是他就是讲友情的一个故事。 好的，给我们一点点时间，马上把让我想起一个人送给各位。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张歆艺现场演唱的《让我想起一个人》。 谁一的人群，我们却能相遇，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时间它滴滴答滴滴答不说话，把周围的人悄悄变化。那时候美梦总连着片，那时世界比现在纯洁，那时想快毕业，现在却想回从前。相遇，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时间它滴滴答滴滴答不说话，把周围的人悄悄变化。那时候美梦总连着片，那时世界比现在纯洁，那时想快毕业，现在却想回从前。一起。 现在的样子变没变，怀念在那一起的时间，再见面也会亲切，一起跌跌撞撞那些年，回忆只剩下些老照片，不知从何时渐渐失联，也都有了新的朋友圈，许的愿望实现没实现，你现在的样子变没变，怀念在那一起的时间，再见面也会亲切， 我觉得还挺妙的，因为它的旋律编曲是欢快的，不会让你觉得有丧丧的感觉。 对， 但是唱着唱着你会不自觉的想要流泪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泪眼婆娑的，其实那不自觉的就会这样。所以我把这首歌发到我的同学群里边，然后我说大家听一下， 我 说我 的天哪， 终于写了，我说终于可以唱一首那个我们同学情谊的一首歌。因为前两年的时候发现身边哈，我也没根本就没有想到在现在这个年纪身边以前的老同学会离世或者会离开我们，当时就觉得心里感触挺多的，在两年前的时候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每次聚会都觉得可能是见的机会真的不是很多，一年都不一定能见到一次，然后觉得这首歌写的真的是挺恰好这个时机的，然后把这首歌发到群里，大家就说哎，听着听着就不自觉的就哎呀满眼泪痕。 时间真的是一个让人很无奈的一个事情，你说什么时候我们就从小时候大家一起嘻嘻哈哈，甚至说那个背后说他坏话的这种年纪， 对，天天吵吵闹闹的， 突然间就发现好像到了一个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年纪了。我觉得这首歌毕业季的时候很适合听， 对， 然后同学聚会的时候很适合听， 对， 然后开学季的时候其实也很适合听， 怀念之前的同学们。 对，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974 Live Show。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张歆艺现场演唱的《冻结》。 不小心回到那一天，不小心一切又重演，你如此完美的一切竟会出现在我的世界，你说话不爱说第二遍，但偏在情人节那一夜给我你心爱的项链，说了三次对我的爱恋，我那时糊涂不明白为何你会哭，后知后觉以后领悟，冻结了时间，冻结初遇那一天，冻结那爱恋，冻结吻你那瞬间，我若是疲倦，你的项链在我身边带我穿梭回从前，冻结那空间，冻结有你的世界，冻结那画面，冻结不让它溶解，我若是疲倦，你的项链在我身边摇晃在我胸前，你的项链在我身边带我穿梭回每一天， 很好听的一首翻唱《冻结》，据说现在网上还可以听到那个网上的版本，是吧？也是自己演唱的。 对，不要音乐帮着做的一首 啊，就简单的吉他弹唱。 对， 也是这首歌吗？ 《冻结》，张歆艺。 那继续吧，好不好？ 不小心回到那一天，不小心一切又重演，你如

你是我的小心、哎、小心是你的三分女，三分女、哎。可怎么能，怎么能？天亮之前有出你的漩涡。 太过瘾了，这个时候手中就应该有一杯 whisky， 放到口中慢慢的去细品两下，然后咽下去。你说 tequila 还不行，它有点太烈，对， 只不过现在有点早。 我觉得布鲁斯有这样的一种魅力哈，就是听布鲁斯的时候，你的大脑会放空，然后身体呢会跟着节奏去律动起来，这是我喜欢布鲁斯的一个原因。 对， 这种音乐很神奇的有一种气场，整个响起的时候，你马上你人被带进去了，在它那个律动里边。 对， 所以这个很神奇，跟我们简单的方面理解，好比说音乐就是一个旋律谁唱什么，其实那个太简单了，初级了啊。这种音乐的这种气场和这种整个的氛围，我觉得是整体性的一种特别高级的东西，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布鲁斯跟 jazz 相比的话，好像 jazz 会有一些炫技的技巧在，布鲁斯就是比较干净，比较简单，比较直给。 对，布鲁斯就是真诚的嘛，因为本身它就是一个真诚的音乐，而且是根基型的音乐，然后所以它才是很直截了当的能打动你。所以我们有一个话经常说，就是你适合不适的问题，还有还没有的问题，就是没有中间的那个过程。如果你能感受到布鲁斯的话，那OK， 你就是有。 怎么样各位，两首作品你有感受到布鲁斯的感觉吗？这里是974 Live Show。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5/8。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十一长假的第六天，欢迎回来，这里是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曾经出现的很多好听的作品。本时段我们回忆的是布鲁斯音乐。今年呢，张琳也是来到节目当中，带来了一场布鲁斯专场。当然，由于我们时间的关系，前面只听到了两首，接下来还有一首作品跟今晚的氛围很搭，《Big City Blues》。提示一下，稍后呢可以把声音放大一点点，确实现场唱得很好。感谢收听今天的974 Live Show，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下周六日我们将会恢复直播，会请来哪些嘉宾呢？敬请期待啦。 Big City Blues， 音乐已经响起，我是泽华，下周见了，拜拜。 Big City Blues, from my hat to my shoes. I got lonesome in the crowd, even when the music's loud. Big City Blues, ain't nothing to do with the rules. I got lonesome without you.Big City Blues, missing only you. I got friends and lovers, but they never knew. Big City Blues, Lord, I don't know what to do.